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土肥原贤二率领的一个师团打算强渡黄河杀向河南，国民政府为了阻挡日军，在花园口决堤。 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因为他知道这对于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来讲，这一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第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道，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了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一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是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50万无辜百姓丧生，1000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但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 炸开的大地。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了，疯狂到了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用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了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明显，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既有战舰40余艘，飞机100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120个师，约110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都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浸没、伤亡40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一伤亡10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这儿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一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吐气了一把。这事儿呢，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七年前，在918事变中还只是一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他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纯六郎率106师团10000余人，仅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阵。如果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清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的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106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呢？松浦纯六郎苦思冥想，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妆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方探路。松浦纯六郎的脑袋一定是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您当敢去参加武林大会啊？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就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是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于汉谋、第74军于继时等3个军近10万大军，在万家岭将106师团包围了。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身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106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燕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连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连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200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就相当于扔出了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啊。日本人是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74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援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鼓山。随后的5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鼓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然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鼓山就留下了4000具尸体， 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16000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红都于垂危，做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106师团最终仍有1000多人跟随松浦纯六郎成功突围。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了。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7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也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也就是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的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是繁荣昌盛，但也是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了下去。之后6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日军占领武汉6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就是薛岳。薛岳的事情咱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是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再次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无人应发出良心血性， 与乡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个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俩字儿：没用。弄到后来，薛岳还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毙了我。蒋介石没辙了，不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是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的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势清野，彻底的破坏交通通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说来就是死缠烂打，不跟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一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掠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依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10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日本人碰到的比薛岳还硬的骨头是谁呢？中日两国又是如何进入相持阶段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